惠登靈絕頂一覽中山小光明頂陶傑鮑偉聰。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昨晚呢就我哋提及到咧，就陳靜心，即係呢個愛護香港力量嘅一個代表咧，就同一批家長就入去呢個教育局，就得到謝玲潔晶見面咧，咁啊實屬咧呢個咧就呢個講錯咗，咁咧就其實咧當時咧就教育局的而且確咧係有人咧去接見呢個十幾名聲稱係獨立人士嘅家長及市民。而 是教育局的副局长杨润雄先生去接待，因为有位梁议员呢就是同这批家长入去呢就先至得到这个副局的接待的，实此呢就去澄清翻。但是我要补一样东西，就是说呢这些声称叫做独立的人士家长市民入到去获得这个副局长教育局的副局长杨润雄先生接见之后呢，一出到去政府总部外面全部换上这个呢爱护香港力量的战衣，即是他们的衫，而拉晒横额举晒旗，跟住呢就影相。咁即是说呢他们入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呢独立的家长和市民，这个就是这个据教育局的理解，这个就是独立的人士。但是呢他们澄清说没有和爱护香港力量的代表会面，但是为什么这班人走了出来之后就可以换上一件他们爱护香港力量的战衣的 T 恤，而在个政总外面去影相？咁呢点呢，其实呢我就作为一个市民呢，我就会觉得呢个龙门呢就任摆喎。 咪嗱，如果你话教育局坚决唔承认呢啲爱港力嘅官方地位，唔知点解唔承认啦，咁人哋係一个合法注册嘅社团啦，唔係三合会黑社会组织啦，咁你就呢当佢係个人身份入嚟。咁你个人身份傾完，你出去即刻呢晒战衣T 恤拉橫額，係嘛？咁即係明顯嘴咗你一啖，留低個咖喱雞喺你呢個教育局條粉頸嗰處啊！咁如果你係覺得非常之厭惡咧，你係應該當日咧即刻叫食 Q 出嚟，啲叔叔出嚟啊，烹人噶嘛？你又唔係喎嚇？你又攤喺樹啊，任嘴咖喱雞喎！咁明明有两个咖喱鸡喺树，啲相俾人影咗出嚟啦，系嘛？咁你鮑偉聰唔系我啊，琴晚我唔喺度啊，依书直说啦。咁教育局又话我冇同佢啊发生过任何关系。 我就讲清楚啲，咁系常任秘书长谢玲洁晶女士冇见佢哋，但系副局长杨润雄就接见。 副局长的高 咁，当时咧嘅说法咧就系话呢啲系独立嘅家长同埋市民就中国历史科嘅教学议题交换意见，但系一行出嚟就换咗香港爱护香港力量嘅衫喺门口影晒相。 政府如果觉得咁样系好有问题、好羞耻，你当晚咪叫新闻处发两行字声明咯。新闻处喺度咪就系咁嘅功能咯。 喂，佢话教育局嘅澄清系话陈静心是以个人名义参与会议，喂，人哋睬你都傻，人哋行翻出嚟即刻换件战衣，影晒相、抽晒水、骑劫， 边有呢个？ 你教育局俾人上咗洞，你仲澄清啲乜嘢啫？ 翻教育局啊，奥巴马可唔可以以个人名义访问中华民国嘅台湾？可唔可以个人名义见啊马英九？ 喂，好简单啫嘛，我问啊，如果法轮功代表啊用个人名义入去，你见唔见啊？ 而法轮功咧 练完之后行出去练呢个法轮大法得唔得？ 个人身份同阿梁振英倾下偈啊，你梁振英见唔见佢？呢个世界边有个人身份？咩叫个人身份？咩叫个人身份？吓、喂，你有一个花朵之后咧，你就唔再系嗰个个人。有大把个人身份，通街啲市民啊、师奶啊、卖鱼圣啊、的士司机嗰啲，全部个人。 你有公职，你有组织。你是这个组织的召集人、发言人， 你就不是個人身份。 沒有個人身份,這些是自欺欺人。 如果教育局的說法是你理解他是個人身份。 我知道是沒有所謂。 你不要歧視愛港力,他進來,我說教育局,你不需要立刻切割和保持距離。 他不失禮,除非你覺得他這個組織很失禮。 你的名字跟他被捆綁,覺得非常不安,我不知道。 不要說這些,說回今晚這個話題,敘利亞。 這個敘利亞現在奧巴馬終於心大心細之後想出兵蠢蠢欲動輪到英國不濟英國不是不濟首相甘諾文很濟誰知今天交付國會表決奢微票數之差就被國會否決即是不出兵一旦不出兵奧巴馬就變成半天吊了 反而被美國覺得養不熟的法國,這次總統奧蘭德表現非常良好 不理你英國出不出,法國都stand by 對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當然美國、歐洲、包括阿拉伯聯盟都認為 敘利亞的阿薩德政府是窮兇極惡,支持美國出兵干預 為何不交給聯合國呢? 因為聯合國已經是一個廢的機構 不交給他們五大常務理事局去表決,你就知道 結果一定是怎樣 因為只要中國和俄羅斯輪流否決 你都已經搞不定,所以你放在聯合國根本不會達成這個決議 因為上次將議案提上去的時候,中國和俄羅斯是行否決 結果制裁敘利亞的議案都不能獲得通過 不能通過之後,除了戰火塗炭生靈之外 最近甚至有化學武器屠殺婦孺和小孩 我覺得整件事,袖手旁觀或反對制裁的國家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本來通過制裁,有機會,我不敢說一定行 有機會可以令內戰能夠有一個談判或緩和的可能性 但你不制裁,結果就演化下去 就是化學武器的攻擊等於今次我不是說要美國一定出兵我只是提出一個疑問如果不出兵如果接著一年半載之後亦有多一次化武襲擊令更多平民和小童殘殺被人我覺得責任不輪到中國或俄羅斯輪到美國或英國因為本來你有能力 你應該去制止這些非人道的謀殺行為,亦都違反國際法 如果你不出手或不去制止,而接下來再有這些小童婦孺被化武屠殺時 其實你袖手旁觀的國家亦都有責任 這不是別國內政,鄰近地區經常說不要干涉別國內政 這個人類的社會這些獸性行為已經不是內不內政如果還有些國家可以說要暫緩或看清楚敘利亞的內戰已經看了很多日子好像超過兩年所以我覺得美國這次不會等因為它沒有什麼成本 導彈不射過期,他根本不需要英國支持 所以這次我覺得美國等下星期,我相信應該會出手 這是奧巴馬自己找來的,因為這個人實在太虛偽,亦是軟弱 你回想4年多之前他上台,以一個反戰和平主義者 一個左傾知識分子的姿態去競選成功 接著,挪威就聰明了 整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奧巴馬精就不會領這個獎了。 和平， 汪精衛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汪精衛在1939年 他離開重慶經河內去重慶時，謀求和平。 這個世界不是和平絕對是對，戰爭絕對是錯。 你要看戰爭的性質和和平本身有沒有尊嚴。 所以一味說世界和平， 既然世界和平，日本當年發動七七事變， 你抵抗來做什麼？現在也是一樣。 敘利亞當然，英國、美國都齊聲譴責。 除非你說他是大話精，奧巴馬是大話精。 但現在各國都一致認同這些化武是阿薩德政府用來對待平民，敘利亞的反對派亦極之期待和希望美國出兵，他們不怕勾結外國勢力。所以現在奧巴馬很躊躇。 因為還有一條數難計，這些就是馬英九那種風格，他都不知道想怎樣。因為你會被人看到底牌，現在你這樣猶疑，因為伊朗已經出口述說如果美國動敘利亞，他就動以色列。 這些其實也是一些出口述，這些就是奧巴馬沒用，你用什麼考慮出兵？ 以前這些出兵重大決定，你看列根打格林，炸了你就知道，炸了動了首先，哪有他講口爆響口，有什麼好說，我就是動你了，好了，再這樣我打你了，這些就是阿崩叫絕酒的款，真正的戰士是不出聲的，打了你一鑊先，還哪有那麼多爹叫你好了。 好咯，我就嚟打你咯，好咯，好咯，好咩啫，系咪？你系一个弱者就先要叫好啊，好啊，网络8-1-9-0-3.com。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陶杰，鲍伟聪。 呢个英国点解国会否决政府出兵呢？ 两个原因，第一就系呢个在野嘅。 工黨領袖文禮賓率領民意堅決反對，文禮賓這樣做當然為他下屆挑戰入主首相府有關，因為上一屆工黨政府貝利亞做首相時，在國會說當時的侯塞恩有大量殺傷武器， 令到國會支持英國出兵，結果並沒有找到證據，於是貝利亞甚至被國內的左派人指為戰犯。今次同樣是工黨，他的在野黨領袖文禮班覺得要向英國公眾表達一種隱隱的贖罪意識，所以輪到他在反對黨的 位置那裡的處境反對金馬倫、金羅文出兵。而金羅文的演講當然也說得不差，他說這不是走去干預哪個國家的內政，也不是要推翻哪個政權，這不是說我們英國多事，而是一個基本的原則，就是國際禁用化學武器 這個界條受到侵犯，所以英國政府一定要出來主持公道。 但可惜，不知是否金樂文的說話魅力不夠薄熙來， 還是英國國民不像重慶大連市民一樣擁護薄熙來， 就不buy金馬倫。 就算你說到三寸不爛之舌， 下議院就否決，否決有辣又不辣，就是金樂文參戰做一個戰爭首相的壓力 就卸了 不需要晚晚睡不着，一旦派兵进去打仗，首相进入另一种精神状态，很紧张，天天看着前线司令的电话。不好处就是你保守党的权威严重受挫，即是等于许仕仁和曾荫权第一次 不通得过政改方案，这对于一个行政主导的民主政府来说是一个打击，所以英国就缩沙，当然你可以说借机缩沙，留下美国仍然不打。如果你的记性够，你用一种阴谋论去看，英国佬真是很阴湿，你不要忘记 奥巴马刚刚上台，对英国政府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爱理不理的款式，直接当你当时的白高敦乃至后来的金洛文，当是仇人。那时有一段疏远对英国关系的款式，现在你叫我出兵？ 我出，你问过下议院，下议院说不出，没法，我很想挨义气，但不是我说了事，你看会不会是英国的议会代表政府深层，是扇回你奥巴马，第二个叫我出，布殊叫我出，克林顿叫我出，是你奥巴马叫我今次就不出，吹啊！ 多数都是这样，这些是厉害的，这些是英国人玩政治，高明在这里，因为那个用心和动机没办法证明，否则金马伦、金洛文出来做丑人，苦瓜干，我想出，麻烦你支持我出，支持，阿崩叫狗越叫越走，就被人否决，是吧？英国人傻的吗？ 还记得你怎样，尤其是白高敦做首相，工党，所以现在文礼宾身为工党反对党领袖，就反对出兵，这就阴回你美国，奥巴马不是因美国政府，一镬，因为你奥巴马一入主白宫，将丘吉尔送给他一个木制的模型，送回给英国政府。 其实英美的关系是因为奥巴马上台有些深层的裂痕，今次你要我挨义气，不要了，你当我兄弟吗？你当有真试过大西洋的英美特殊关系，所以这件事奥巴马如果没有失忆，就应该像广东人所说，就藏板夹，痛就痛在 里面你自己明白为什么，而且在阿富汗的战争里面的确是选兵折将，在过程中亦有很多家属或国内的反对声音，觉得当年你陪小布殊出兵，你瘋了一次，亦都 很多英国子弟兵在那边已经做了炮灰，陪美国佬玩了一次阿富汗，终于肯撤兵，逐步撤了，但死了的就已经死了，所以觉得今次虽然没有要出地面部队，但你也知道你射开导弹之后，如果敘利亚或伊朗动手， 战争其实不是你控制得到的，任何战争都会有一个叫fog of war， 即是战争的迷雾，你不知道过程里可能升级，你只射导弹，你最后可能要出空军，出完空军之后，你可能要出陆军。战争启动容易，就收局难，这是丘吉尔说的，丘吉尔说这些人觉得他领导盟国打赢 纳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是很难的决定。我告诉你，一个首相总统多英明，一旦宣战，是没有人可以预知结果是什么，是很凶险，丘吉尔这样说。但是在这个世界有时，当你被人逼到没有定期的时候， 沒得選擇。 所以現在英國都是 很奸地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縮 但沒有證據、沒有上法庭 但是有心。 英美的密切關係，貝利亞拍攝克林頓時炸巴爾干半島，炸得對，前塞拉夫炸得對，因為塞爾維亞是種族清洗，清朝巴爾干半島的伊斯蘭少數族裔，所以克林頓和貝利亞去炸，誰知跟著 布殊上台,再打伊拉克貝利亞又打孖上,就發現理由不太充足。 說有化武。 網絡8B1903.com